2013年11月24号的金匮天下啊，在录音 室里面、啊、大家好，大家 啊，有大卫啦，也有啊安东尼在了啊。那上个星期那个匮氏的情况就比较活跃吧，是吧？就是比较好炒卖啊。 对呀、啊，上个礼拜应该是汇市里面呢有波幅了，有波幅呢，就是大家可以买卖的时候啊、也可以放心一点，啊、但也没有脱离我们的范围，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因为，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那个联储局呢，他发表那个会议的纪律，啊，会议的纪律，这对纪律，那他。因为他说呢，就是有机会在未来几次会议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减少买债这一个踏出一步， 嗯 啊，那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12月啊或者是1月的时候也有机会退市了， 嗯、 所以美元就升了上去。其实上个星期要是大家有留意的话呢，就是除了那个欧元跟那个英镑是。先跌后升，啊，跟前个星期来说可能会有一点进展之外呢，啊，美元其实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偏强的。比如说就是对日元呢，它升了上去101上面收市，还有就是澳元呢、跟那个纽元呢，它，澳元就对美元就是跌了2.1%，啊，纽元跟对美元呢就是跌了1.7%。其实商品货币呢，上个星期来啊、那个估压呢也比较大的。那个欧元呢，为什么它跌了下去之后会再升上去呢？最主要呢就是它跌下去呢，因为上个星期初的时候欧洲央行呢，它有一些成员走出来说说就是个应该是有机会呢执行一个 QE 就是买债了，去支持经济，还有就是可能会实施一个负利率，就是把那个存款的利率呢干到一个负的水平，就让那些银行呢或把那个存款不要经常的放在欧洲央行那里就可以。把 在市场里面啊走动了， 对，把多一点的钱放出去，那个实体的经济就是这给那个企业啊公司啊跟个人呢 从而就是刺激那个欧元区的经济啊，因为他这样说的话欧元就跌了下去。但是后期来说呢，因为德国呢后来公布的数据 就比较好， 德国的对德国的数据真是很强劲的。你看那个好像那个 PMI 就是那个采购经理指数呢，它跟那个商业信心就是 IFO 啊，还有就是投资者信心啊，那个 ECW 啊这些数据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啊。大家对欧元区的经济也有一点就是期望的时候，欧元就从低位呢跑了上去，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全个欧元区好像只有一个德国的经济是比较好一点， 其他都是 对其他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比如是法国呢，就是这欧元区第二国了，就是跟德国之后了，他近期公布的数据呢也是非常的差。比如是第三季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呢，就是 GDP 呢，它是一个负0.1%，还有就是上个星期公布的那个PMI， 就是无论是服务业啊，或者是那个制作业它也是跌了下去，那个制造业呢，就是从49.1跌到47.8，就是半年的低位。那个服务业呢，就是由5.9%了，跌到48.8%，就是从一个抗战区呢，跌到一个萎缩区，也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欧元虽然它后期是升了上去，但是其实它欧元区里面的经济隐忧呢，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欧元这应该上去的空间其实是不多的。 反而呢，就是英镑呢可以看高一些，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数据呢，英国的 都是跟德国一样，都是比较好的啊。 对对对，就是英国的经济是啊，比整个欧元区来说是啊胜出了不止一筹，啊，就算是比起那个欧元区里面表现最好的德国呢，英镑也是英国的经济还是不遑多样的，所以英镑啊。其实上个升旗跟前个升旗比较起来呢，升幅比较大的就是英镑，因为上个升旗呢，英镑收价是1.6224美元，比起前个升旗1.6113美元呢，就是升了1个美仙有多，反而呢就是那个欧元呢，这上个升旗它跌下去就再升上去呢。它高位就是1.3557了，收市是，比起前个升旗来说，也不过是升了差不多半个美仙，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欧元比起英镑来说，英镑应该是后可以看高一线的， 嗯， 同样的情况呢出现在商品货币身上呢，就是我们经常的 欧元跟那个卢元的关系了啊。 对对啊，我们经常都说有两个孖生兄弟，一个就是英镑跟欧元，英镑跟欧元呢，经常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在商品货币来说呢，就是澳元跟那个纽 西兰元呢， 新西兰元对，他们也是比较密切的关系，很多人都喜欢炒这个交叉盘。上个星期呢，澳元对那个美元呢，就是跌了2.1%，新西兰元对美元呢就是跌了1.7%，两个商品货币对美元都是下跌，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澳元的跌幅呢是比那个新西兰元的跌幅呢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就是要让我选择一个货币去沽的话，去卖的话，沽空的话。我会选择就是澳元，要是要买的话，我就想选择就是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其实为什么澳元那么弱呢？就是其实跟那个央行有关系了，因为上个星期，澳洲央行公布了那个会议的几率，他说就是还有机会进一步减息，还有就是央行的行长的那个 Stevens 呢。他后期也跑出来说，就是澳元的现在的价值还是比较高估了，他不排除呢，就是会在会市里面就要做出一个干预的行动。他说干预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可行方案，所以说澳元整个星期来说，其实它是毫无反弹的。其实由前一个升旗，在它收市的时候是0.9364，上一个升旗收市的时候呢，0.9166，是跌了2个美仙，差不多。是比较弱，不要走势是比较弱的。这个升旗来说呢，这就是上一个升旗我们说过了，是它的走势。这升旗来说，我觉得就是还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会令到会是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走势，美国我们知道就是升旗式的时候，它是感恩节了，对，美国是假期，所以很多数据呢都是礼拜三就会公布。但是我看上去呢，很多数据都它数据虽然是很多，但是影响力了应该是不太多了，只有一两个是比较值得重视的，比如是那个内用品的订单呢。还有就是那个密切跟的那个大学的那个消费信心啊，这个是比较可以留意一下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因素推动那个汇市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个升旗来说，我还是觉得参考上个升旗的高低位跟那个收市价呢，你要是参考价钱之后进去呢，应该危险也不大的。我给的波幅呢，也是微小着上个升旗的高低位来给大家参考。 比如是欧元来说，我这个升息给的这个升息给的波幅呢，就是 1.3420 到 1.3640 啊，我觉得就是欧元要是再升上去的话，在 1.36 上面呢，应该是不会太有力度的了，应该它再升上去近期高位 1.38 机会不大啊，要是见到 1.36 的话，大家放心，可以就去沽空。 嗯， 日元方面呢是比较弱的，最主要就是上个星期它公布的那个贸易收支呢，它可以看到它的迟滞呢是恶化了。 嗯， 啊哈，它由那个我看看那个数字是多少，好啊，应该是。是比较大的1.1亿的那个月圆的，但我觉得应该因为股市的表现比较好了，所以现在好像汇市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呢，就是那个 carry trade 就是那个套息的交易呢又比较活跃起来了，所以月圆呢就给人家做一个融资的货币。 嗯，啊，一个 所以 比较利息低的货币来投资。 对啊，因为它升值的空间不大嘛，所以大家觉得就是它利息低升值空间不大的话也是比较活跃的货币，因为它流动性比较高，符合那个做那个套息交易的那个融资货币的条件。 嗯， 所以我们见到可能有很多有很多投资者呢，他也走去借月圆之后投资其他货币，就是套取那个息差跟回希望有一点比较高的回报。 嗯 啊，所以月圆呢是比较弱一点，但是上个星期来说呢，它升到上去101的市零附近呢，应该是好像力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上面我还是看就是101.80呢。就是上面下面来说还是有可能呢再试一试就是100的关口的，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99.6到101.8。 嗯 啊哈，那英镑方面呢英镑是比较强一点，无可否认所以这个升起来说我也不可以太轻看英镑，说我给的波幅呢是比较高一点低，下面呢我给就1.6040，上面呢就是1.6280。我看它还是有一点升值的空间，但是最大的阻力呢应该是在1.6350。要是大家见到那个英镑上去我们建议波幅的那个上面就是1.6280上呢1.63附近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把英镑沽空一下了，没关系了，我觉得。 嗯，明白。 啊，瑞士法郎方面跟欧元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的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9020到0.9160，140点的波幅，跟上个星期那个高低位也是120多点，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的了，应该也走不出我们的五指山了。 嗯 嗯。啊。商品货币方面呢澳元是比较弱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但是上个星期已经跌了2美仙，它还有多少的下跌空间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澳元还是可以守在0.09的上面，就是90美仙的上面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9040到0.9280 这个就是比较波幅宽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也不太阔了，因为它也不过是240点的波幅。你看看上个星期它的高低位呢，高位就是0.9448，低位0.9143，其实是租300点的波幅，所以我们给的波幅要是200多点的话，其实就也不太过分了。 嗯 新西兰元呢我也是比较看好一点的，所以上面来说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8060跟0.8320，我是看高纽约一线的，要是跌到0.81附近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走去买一点， 我想，因为他明年年初的时候有机会加息，所以我觉得新西兰元其实是也可以跌到差不多的时候进去买一点的。加元方面呢，没有什么特别了，因为油价也近期来说是比较偏远的。 偏远的。 对对。啊，我们见到就是纽约汽油呢还是在90-92到95-95之间走来走去，93-95啊附近。所以加元也没有太大的上升动力。我给的波幅就是1.0380到1.0580，200点的波幅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星期给的波幅，因为上个星期呢，其实我们给的波幅给的区间或者是波幅呢，是蛮有水准的。希望这个星期也可以替大家可以再会 我们营销啊，就是我们看过我们的记录，就是可以跟着我们的那个给的 range 去炒卖啊，然后就是可以赚到一点钱的哈。 对，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检讨上一个星期我们给的波幅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像比较是要这个星期的那个高位低位啊，跟上个星期给的区间啊，要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说准确，不准确的话就说不准确，没什么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在投资市场呢没有常胜将军的。没有人给的波有水准啊，对投资者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作用。 好吧，那这个星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那希望投资者呢就跟着我们的那个range 啊，那个波幅就入市啊，然后跟着那个我们的高位啊，就是卖掉，然后赚了一点。 高位就沽了，见低位就买了。 就是那么简单啊，好吧，那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哈，拜拜， 好，再见。